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咁樣嘅話咧，係支持城寨繼續走落去嘅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啲下載呢個城寨 Apps。 好，第二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咁啊，再一次歡迎我哋嘅嘉賓啊，錢志健先生，佢係呢一個2047香港監察嘅召集人啦，亦都係一個資深嘅對沖基金經理嚟嘅。咁嘅樣，你想有少少回應案嗰、那個嚇、啊，即係嗰個下星期一下晝個記招咧？咁其實咧，記者有問過好多一啲嘅問題，例如即係解放軍會唔會進入香港咧？啊，港獨嗰個 issue 咧？有冇啲特定組織係一啲港獨組織咧 ？Something like that 嗱、啊，咁我亦都 recap 翻啦，就係、其實 CBC 我哋呢度嘅官台咧，亦都曾經報導過咧，就喺一啲社交媒體度知道有支解放軍其實喺湛江進行緊反恐演習嘅，跟住有啲人就吹風就話咧，香港解放中國解放軍會進入香港啊 ，Something like that、你係咪有啲嘢想講嘅對於呢樣嘢？ 其實咧，即係你話香港依家個警力。三萬多人裏面，即係有啲 bad apples 啦，實有啦嚇 ，good cops、bad cops， 即係講嚟講去，而入去嗰啲有好多根本已經係內地人嚟噶嘛，內地人嚟咗變咗香港人，咁冇噶，嚟到香港就係香港價值噶啦 ，supposedly。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迎接2047之前，咁你變咗嚟講，佢警隊裏邊咧唔同嘅所謂。不同級數的人呢，他要去做 training 呢，有很多是回大陸做的，其實現在是那你學怎樣去控制一些即所謂場面呢，那你好像新疆那些是吧，就是你會去怎樣去控制一些人群的驅散啊，怎樣去搏下去啊，即所謂我都其實呢就惡不言同五年前是很不同，即你說十二號即係嗰啲嘅打落去嗰啲狠嘅方法，同埋唔好講啦，你話速龍小隊都有好多所謂嘅 conspiracy， 點解即係佢快準狠勁，即係打落喺一個示威者度，咁同埋舊時你唔會睇到係你冇嗰個個 number 噶嘛，係嘛？即係你係冇辦法去識辨嗰個咩人。咁頭先我都講過啦，就係話 from 一個。即係經濟嘅角度嚟講，喂，我賺咁多錢 ，OT 有錢噶嘛？我點解要俾呢個油水你？即係等於黑社會都話，喂，我係有幾個黑社會爭呢個環頭。Very sad thing to say， 就係話依家好似咧爭油水咁。但係你警隊嗰、那個即係所謂去服務香港市民嗰樣嘢咧，係已經變質咗啊！個個諗住都 as if there is no tomorrow， 咁咪即係搲到幾多咪得。幾多咯嚇？即係好似講緊六七十年代講緊啲即係四大探長咁，係好差嘅。其實即係咁樣去講，因為咧作為一個香港人，你諗住就係香港警隊係你proud of 嘅嘢，咁但係依家唔係啊嘛，依家係跌到去係負嘅。講緊你由六月十二號開始之後咧，即係啲係急速咁變得好快。咁啲點解啲後生咁興啫？就係、你好似入到去個。警隊裏面咧，係唔係即係等於你入咗去某間投行，即係最勁嗰幾間咁就係哇掂啦！咁喂，老實講，你去做一個 broking 嘅講緊去股票經紀，你可能賺10,000都唔夠嘅，因為你依家啲人係電子盤。咁反而你話喂，我去做個差人，20,000+底薪，跟住你不斷咁 OT， 咁係一個。不正常的事情，在佔中的時候我們都用多了3億多啦、即是只是給人工，是不是？那你就繼續 OT 咯，剛才說你說不反對通知書，現在不需要了，他不批給你呢，他都照是有很多人出來，因為一些年輕的那些呢，是就算你沒有不反對通知書，他都去 shopping， 那至於港獨那裡，我又想說一下，這個梁振英搞出來的，就是港獨之父，那你說中國就 疆獨、藏獨好多嘢啦嚇，咁就港獨使唔需要台獨，跟住咧澳門就唔獨嘅，因為咧有咗二十三條就就分支啲嘢澳門人係好覺得已經好 satisfied 嘅，大部分人都覺得嘅。咁反而咧喺葡國政府嗰陣時咧，佢覺得 deprive 咗佢哋啲機會，因為咧譬如你話做律師啊嗰啲咁咧，你冇澳門人做噶嘛，咁你去有好多嘢佢覺得，反而依家係好咗添，咁但係佢又未必係好明白香港嗰個處境一個大嘅國際都市啦。咁至於你話咩特定組織港獨組織，咁佢噏咗好多好耐啦，都係話喂有好多外國嘅資金去支持，甚至你話獨立評論人協會裏邊依家咧就有個同有個人喺三中商寫咗本書話咧獨評。都是有NED 的資金，即是美國的一個智庫組織，其實去到個頂度可能就是 CIA 啊咁樣，其實有冇咧？ 我諗其實我覺得所謂外國勢力咧，其實喺某程度上，我覺得其實就相當於咧，就是一個政府搞唔掂啲嘢，揾人要賴。你知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賴人係人類歷史最古老嘅罪行嚟噶嘛。咁即係冇嘢好賴，咪賴外國勢力咯。老實講句，有幾多外國勢力可以同你搞呢啲嘢？因為老老實實，外國佢哋自己都要顧及佢自己自身嘅問題，邊度有咁得閒嚟理你中國或者香港嘅嘢啫？對於香港嚟講，我覺得外國人最在意的其實就是有沒有做生意，做生意可不可以 benefit 到我們國家，是這麼多的，即是不會說我們為什麼會 care 逃犯條例，因為我們的即例如我們加拿大人，我們最 care 是什麼，我怕經過香港警會被你捉了，跟著被你洗頭艇上大陸，即是我們最怕這件事。 是啊，其實沒錯，因為你說逃犯條例他未話暫緩之前，你譬如你一個 Volkswagen 車廠，德國啦，唔使講一定美國添啊，即係依家佢就黃台養就得到政治庇護啦。其實係 德國冇錯 ，effectively。咁你話喂，我 steal 咗你嗰個科技個 technology， 或者大陸出咗啲嘢好勁嘅，咁你去冚呢一個德國 Volkswagen 於於不義，咁就嚟到香港嘅時候就話知道你登記哦，原來。那間車廠的高層將會是 land 香港，即是我們經常說的 landing Hong Kong equals landing China， 即是當逃犯條例呢如果是實行的時候，當然呢現在呢暫緩就是那個即所謂的 fear factor 是低了，但是呢它始終是只是一個 pause， 你可以呢再做的時候呢二讀三讀可以是隨時可以再 trigger 翻嘛呢樣嘢。咁更加緊要嘅嘢就係依家延伸到成件事係一個香港人唔信，其實咧特別係啲後生仔係唔信大陸嗰套，因為我哋嗰代咧係咧係都叫做咧係曾經香港厚待過我哋，因為我哋係 ride on 咗有啲 opportunity 嘅，即係有啲機會。咁但係依家係冇機會嘛，冇機會嘅時候。我又是在九七前後出世的九十後千禧後，我當然跟他死過了，那你年輕的可能十二三歲已經去衝他不是說沒有想過那個政治風險或者是個人的風險或者是法律的風險，他有衡量過，不過可能他都覺得認為是衝是更加重要，因為我們說那個價值之戰就是去到和理非，跟著行完這個遊行行 N 咁多次之後，咁都係繼續行，但係佢就要升級，咁變咗嚟講，有啲係真係冇咁多錢，或者佢賺嘅錢唔多嘅，用去買啲 gears 嘅時候咧，咁香港人好得意嘅，亦都香港人係好有呢一個所謂香港嗰個獅子山下精神咧。如果仲未係俾佢覺得獅子山下，大陸人唔係好明咩叫獅子山下精神，即係我哋想。即係 preserve 翻啲舊有嗰啲價值，咁你咪有好多即係所謂麥當勞嘅 coupon， 咁甚至美心卡，咁我都研究，即係我自己間中學有啲人喺頭先講啦，美心高層，我想問嘅就係、喂，點樣去攞呢啲咁嘅卡，而令到用嗰個人又唔會覺得好尷尬，咁 咁同埋有啲食肆都係佢係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啦。除非你話咧，香港嘅警隊黐到咧，就係話呢啲咧就係你支持一啲暴動分子。嗱，我唔知啊，因為咧佢依家頭先Titus 你都講過啦，就係話喂一個就告四十幾人，咁就已經係暴動罪啦。有國泰嘅機師，有唔同嘅人啦，多數係廿零三十歲啦，為主。 有啲專業人士有唔少，但係讀過讀讀 護士都有， 係啊，冇錯， 護士都有嚇。咁你變咗嚟講，你 甚至有啲係好似話有對情侶直頭係不過經過扶起一個人就俾人告暴動罪啦。 我信啦。咁我係可以亦都話俾你聽咧，喺呢度咧，即係你個 on record 咁講，好多人係山頂住山頂嘅人 ，OK， 係山頂個經有二千零三千隻嗰啲，係講緊億幾兩億嘅，佢都會，我係識得有朋友就係話咧，經過開呢一個上環去飲茶去接仔係有做嘅呢啲嘢，因為講緊咧依家係你話暴動，咁邊個係暴徒先？即係你去攞個 Remington shotgun 你對住人哋個頭去打爆，咁呢個係咩咧？嗱，我喺五年之前咧，我係有去同警隊去分享，因為咧佢哋要 take 啲 CPD course， 係咁喺呢一個 Poly U 啦，佢哋有啲警隊你都要有嗰啲 continuing education， 我講點解乜嘢係公民抗命，點解金融嘅人咧會參與呢樣嘢？咁我都講啦，就係咧，去到最後就係喺遮打花園，咁可能有幾千人咁坐喺度，希望有個退休嘅法官諗得好美好嚇。十月一號、二號嗰陣時係講緊2014年，咁當然當時嗰個 version of 佔中係冇發生啦。咁嗰陣時嘅警隊亦都十分之客氣，因為咧可能亦都佢要 take。啲 CPT 咧，咁我哋去做分享，點解話乜嘢係公民抗命？咁但係依家去到個 point， 我 understand 就係話同五年前係唔同咗，那個做法係唔同咗，同埋講真，即係你話咧去升級嗰啲嘅抗爭者，我哋一個都唔識，因為你話喺 Telegram 度或者喺連登度，或者頭先你訪問嘅華爾街狠人樣我都未見過，唔知係邊個。咁但係咧就可能咧喺非常時期，你用啲非常嘅方法去同個強權暴政去抗爭咯，咁甚至你話嚟緊你播嘅今日嘅最後一日，已經會有一個係公務員嘅大集會啦，即係你講緊係好多人會去參與噶嘛，咁就係因為你連講緊係律政司裏邊咧啲檢控官都話喂，依家你警權過大喎，咁但係咧都係 sad 嘅呢樣嘢，其實去到尾究竟係咪咧北京你想搞個局出嚟咧，等香港人鬥人咧？呢、這個大家要想一想，因為咧就係咧，你消耗緊香港啊，咁create 一個 fear factor， 即係總令香港人咧有個恐懼。咁頭先華爾街肯定唔係話佢啲朋友都走咯，咁但係我就覺得我寧願就係話去到留守到最後一日咯。咁到香港人係有超級人身安全嘅時候，咁冇得我講啦。嗰陣時就係變咗一個。香港已經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了。 不過好似話，其實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其實而家近排亦都開始有好多資金調動由大陸去，都少咗經香港，好似話經新加坡啊嗰啲咁嘅嘢㗎嘛。 係啊，其實咧，我哋喺六月嘅時候咧，咁我自己都有一個同一周刊添，係講即係做咗一個分享，佢哋講話喂點樣去做一個資產轉移。幾百人報名，咁 end up 即係通常咧免費嗰啲咧，你個 turnout rate 好低，哇！點知係多過一半，百幾人 show up 咗，好短時間之內就係話喂點樣去做資產轉移？因為啲人驚咩咧？就係話嗰個 jurisdiction risk， 即係咧如果你香港作為一個你擺啲錢喺香港咧，咁我有個生意喺大陸，咁佢又話哇你犯咗啲乜嘢法係幾年幾月幾日？咁就或者你因為咧你冇去 entertain 一啲即係話啲政府人員啦，佢哋可能有啲可以係好 low level 嘅人咧去搞你，咁原來搞你嘅時候咧就去同香港嘅法院申請啦，話要資產凍結你商業罪案調查科警隊嗰啲咧，跟住又整個 investigation 話你有 money laundering 啊洗黑錢好多嘅嘢。 跟住就叫法庭就係話去凍結你個銀行户口，咁都好驚嘅呢樣嘢。凍結咗呢個資金鏈，跟住咧就誒凍結你啲 asset， 你就唔使喐噶啦。咁所以就啲建制嗰班咧就其實最驚，因為咧講真泛民咧誒、第一誒、not welcome 去大陸，有好多都入唔到去啦。第二就係、是。他們可能都、未必是做那麼多大陸的生意，都不是既得利益者。那 with that said， 你說呢、香港有很多人去開離岸戶口，是的，即是過去特別是、反即送中、我們去講的立場為什麼那麼害怕呢、其實新加坡我有朋友在、這大的bank 度做 Goldman Sachs 啊 ，JP Morgan 咁講話，喂，從來未見過咧。誒、啱啱嘅五六月份咧，係咧有咁多 inflow of 錢 from 香港，而佢哋將嗰個 jurisdiction 佢要變啊，即係話擺喺新加坡，即係當呢啲係新加坡嘅資金，佢唔擺喺香港係一個 jurisdiction， 佢 jurisdiction risk 咯，呢啲咪就係、是、或者擺喺 Jersey Channel Island， 即係咧英國對出一個島度，咁呢啲都係誒佢哋想做嘅嘢，因為。某些 bank 啦，唔好幫邊間 bank 賣個幣。有間 global bank 啦，佢開咗一個 premier banking 嘅户口，即係話你有一百萬港紙啦，其實就係中產可能有啦，一百萬港紙。佢同時間你去 Jersey Channel Island， 同時間去英國嗰度你開個户口，佢計曬你 total 係有一百萬以上咧已經得噶啦。咁你擠一部分嘅錢去 Jersey， 一部分錢去英國。嗱，如果你話逃翻條例咧，係咧。會咧出嚟係硬噶啦，我就當時我就建議話，起碼做一個六四嘅 allocation 啦，即係咧六成嘅流動資金喺海外，四成喺香港好啦。咁依家佢暫緩嘅話咧，你咪 up to 四成咯喺香港啦。咁但係依家唔見好咗嘅，因為咧有好多啲即係咧 sticky money 咧係走咗 ，sticky money 啲有錢佬嗰啲一早已經做曬相對嘅 financial planning， 普通嘅。高級、中級、低級的中產都在做緊，擴闊的基層就冇咁多錢就諗路走啦。依家， 咁啊，其實老實講句都係啊，因為、加拿大其實幾年前都曾經樓價都升得好勁，部分的原因就係、是、因為有好多、大陸嘅資金嚟咗，咁亦都即係佢喺呢度買樓啦，即係叫做比較保值啲嘅嗰啲，即係嗰啲嘅一種方式啦。咁啊 ，until 卑斯省同安省話收呢個海外資產税之後，然之後咧先至叫做少翻啲。而家而家多倫多嘅樓價，我唔係太熟啦 ，OK， 但係而家多倫多嘅樓價都好似係略略跌咗嘅， 冇錯， 都係因為呢個原因，係咯，即係其實你唔好話去 Jersey Island 嗰啲新聞啦，或者加拿大都有都受到多少影響嘅，而的而且確亦都有人覺得，咦，點解我哋啲樓價高咗咁多啊？就係因為咁樣先至有海外買家税啫嘛，係咯。 不過我即係咁講啦，我係好希望咧，即係去抗爭嘅。年輕人咧諗一諗，咁其實咧，我亦都有 join 一啲咩大海 group 啊嗰啲咁。你諗下啦，十一間大專院校，十幾二十萬嘅大學生，你裏邊咧有啲抗爭 group 咧，有成九萬幾人，即係話咧，起碼有一半嘅人咧係對共產黨或者咧依家個政權咧係投一個不信心嘅一票。同我哋嗰個年代唔同，即係我哋嗰個年代諗住就係咧。回歸咁，我嗰個心態就係話咧，我 up to 依家咧都好萌塞，就係話咧，我仍然係相信咧鄧小平講嗰個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鬧共產黨都得嘅，係佢俾我嗰個諗法係我冇變嘅，即係依家話咁但係我唔知依家轉咗咁多代嘅北京領導人啦，可能咧就老等啲嘢都嘥氣，或者係咧已經 out of date， 即係一個 obsolete model 啊，即係睬你都傻。咁新世代嗰啲根本都唔識老等啦，係咪？即係九七前後去出嘅，咁大家有個落差喺度嘅。咁但係佢就係話要 defend Hong Kong 或者咧 free Hong Kong， 因為咧就是、香港係佢唯一佢要嘅嘢。咁但係係亦都咁講，我有啲朋友係做金融嘅，咁佢好狠咁講，我聽落就好 sad 嘅話，咪用個 Remington 嘅槍逐個打死佢哋咯，等到咧最後死剩最後嗰、那個咁。我個朋友咧就離開咗，佢就住喺依家一個叫做家長制嘅國家啦，費事講到咁明啦。 都唔係估嘅，都唔係估嘅。 佢就講嗰啲咁嘅嘢，我聽完我就好好 sad 嘅。其實因為佢舊時都係同一種嘅 background 去去長大啦。咁但係佢家長嘅咗嘅時候，佢覺得即係等於你話咧保險界嗰個陳建波就話咧唔好阻住佢嘅收成期咯。我一直覺得真係有少少悲，因為咧講緊應該係全香港嘅人係 fight for 香港嗰個 core value。咁我哋嗰啲叫廢中就係話諗起鄧小平講啲嘢，我希望仲係去到2047啊嘛。但係依家你去到22年之後，你好似提早咗28年啊哥，係嘛？即係呢個係我唔想見到嘅嘢咯。 係啊，咁啊都想問一問，其實對於中國嚟講，嗱香港都叫做係一個國際都市啦。響無論係響名譽上或者實際上，咁但係中國用逃犯條例呢一樣嘢製造咗咁多嘅示威、咁多嘅不滿，其實中國咁樣做係咪得不償失咧？抑或其實我唔理啊，總之我操控到香港就得噶啦，係咪咁樣樣咧？其實係。 其實咧係好戇居嘅一樣嘢，即係 create 咗有個 fear factor。其實有好多國家都係做呢啲咁嘅嘢，即係震攝嘅嘢。咁我唔知道，即係你諗下啦。嗰陣時我就係都係用一個廢中嘅諗法咧，就係、是、香港嗰、那個即係 rule of law 同埋嗰個俾人嘅信心喺呢度。咁而咧內地喺呢度，我希望佢即係用50年嘅時間，大家係接軌啊嘛。咁依家去咗22年。 接軌就接軌了，不過是拉香港下來， 拉香港下來兼就是現在就是習主席是習帝來的嘛，這個是他是永續。那我在我即是蘋果即是講緊一傳媒的即寫得的 platform 都經常說希望習主席來香港的時候可以做一個 town hall meeting 啦，跟香港人有一個360度的互動，好像投資銀行一樣，不需要就係話集住曬啦，即係見都見唔到咁咁其實呢樣嘢好㗎，即係唔係一個 propaganda 嚟嘅，香港人唔慣噶嘛。你即係香內地就係話哇，見到去到CCTV 嗰度就個個拍曬手掌，即係好似見到我唔知啊咩咁啊嚇。但係香港唔係，你要落地，即係 we don't know you 係咪？即係 you don't know us， 咁啊大家 let's talk， 即係嗰只啊嘛。咁香港人就係咁噶啦，咁你做唔到呢樣嘢，咁你要樣樣嘢你係用頭先你講啦，話喺邊度有啲軍事演習嗰啲，咁係佢係可以咁嘅，但係 嚇你咯， 嚇你陣時，但香港唔係新疆，香港唔係講緊60年前個西藏啊嘛，即係我其實就係好想講西藏，因為咧今年咧係西藏抗暴60周年，而共產黨喺即係做咗執政黨，即係佢49年啦，就係、是。變成執政黨之後，1959年發生了什麼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他進了去西藏，然後就是踢走了達賴喇嘛，而他們是1951年簽了一個藏中協議，跟香港差不多的 17條，一模一樣的，基本上很多東西都一樣， 沒錯，就是軍事和外交之後，就是他不會去搞你，但是就有什麼發生呢？在59年的時候就有一個 genocide， 就是這個種族清洗，就是當時西藏的人口的1/4冇咗，係冇咗120萬人喎。咁咁啱就我哋咧聽講話大嶼山有人工島嗰啲，咁係咪即係整個？我唔知佢做咩嘢，但係咧你唔聽話，我有時即係都係諗緊係700萬嘅人口會唔會變到1000萬？咁如果唔聽話，由雨傘運動開始嗰102萬去到依家，哇200萬人口係出咗嚟去反送中，你係咪會去對付翻呢啲人咧？好似新疆啲集中營咁啊 ？I don't know， 即係呢個就係、是。我沒有個 confidence 的東西，或者是沒有之中我都希望我還有個一個叫阿 Q 精神，希望就不是被送中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剛才我回去剛才星期一那個記者會，他特別強調其中一個 point 就是說香港走出政治紛爭認真拼經濟這個 point， 我覺得是特別諷刺的。因為為什麼呢？其實個問題就是我想年輕那輩人根本上是連個機會都給不到他，根本上就是。所以你可以怎樣？即有很多人罵他們暴力 or whatever， 即我其實都這裡有不少 的 WhatsApp group 都是的，甚至去到一個大家割了席的地步的 actually 是。 嚇，完全係冇得講嘅。但個問題就係，我諗其實即使年輕人去，即係你唔好講話佢有冇用暴力啦，我睇唔到有。但就算佢哋用暴力啊，就算佢哋係，係咪真係代表佢哋唔 justify 咧？唔一定嘅喎。1960年。之前的曼德拉南非那個民權領袖後來做了總統，都是強調所謂和理非鬥爭的，但1960年他的立場轉了，因為為什麼呢？當時的南非警方開槍鎮壓，殺了一些人，忘記了多少人了，但那個 Sharpeville 的 Massacre 就是一個轉捩點，之後曼德拉 就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即其實有時就是說，中共你可以不敢做的時候，大家不會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大家就繼續用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繼續表達自己的不滿。當然其實更重要的問題就是，香港政府是需要解決這些的不平等的問題，因為這些不平等的問題其實是整個社會出現亂局的來源的，根本上就是。 沒錯，因為你說的那個五大訴求裡面是很 logical， 佢係要真係你要回答噶嘛？咁但係你唔係講緊啲後生仔去衝嗰啲，係講緊你啲專業人士，你講緊醫護人員，你講緊做 architect， 你講緊師奶銀髮族，係講緊即係 whole spectrum of 香港人係想你去 respond， 因為我已經行過即係我諗七八次嘅和理非嘅遊行啦。咁但係就講緊你青年人係激嘅咁。有時你話要去，我唔係話一定要推翻個政權啊。從來我覺得最好嘅嘢，即係 the best model 就係你等佢去到2047咯，嚇，等佢運行到2047之後咧，再續多50年，50年之後咧又得又50年，咪等佢繼續咯。即係話一國兩制你可以再玩多次噶嘛。咁但係依家你連嗰22年之後你都唔 honor 翻嗰樣嘢，咁已經係 beyond 嗰、那個。送終嗰樣嘢啦，咁人哋講緊後生嗰啲，佢覺得即係 nothing to lose 嘅時候，咁咪咩咯，同佢砌過咯，係同佢死過。咁但係咧，以死相鑑呢樣嘢，我就覺得真係唔好。 係啊，因為其實講到尾，大家都係想揾餐飯食嘅啫，即係我諗其實大家都喺度諗嘅嘢，都係除非我真係生命受到威脅，我都唔會用武力反抗嘅，根本就 冇錯。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我覺得班年輕人是被逼上梁山的，現在根本上就是。 你不要說逼上梁山是年輕人，我如果我現在時光倒流30年，我想我都 去抗爭，不過我沒有力氣，我又跑不到又不打得，就用把口咯，即是現在在你這個節目在這裡講一下，我想都很多人會是看到你的節目都會有個共鳴，就是有幾多個遊行的話，我們就繼續去遊行咯，因為我們打不到嘛。 是的，是的。係啦，今日嘅時間咧，其實都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咧係2019年7月31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即係香港時間8月1日早上8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